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派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常言说得好，红花总得绿叶扶。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能够在几十年的舞台生活中接连不断的上演优秀作品，正是和他搭档们做出的贡献分不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儿的相声人生，我们就继续以马季先生的自传《一生守候》为线索，和您一起聊聊他和两位老搭档于世友、唐杰忠之间的故事。于世友是马季最早正式的相声搭档，他和马季一样都是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弟子，马季对于于世友的相声捧哏技艺是十分赞赏的，称他的捧哏是准确到位而且非常巧妙。马季认为于世友身上最大的优点就是记忆力非常好，不光是在相声方面，在生活中也是一样。马季在《一生守候》中提到了于世友记忆好的时候啊，这样写道：有一次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个为农民说相声的文章，他是眼瞧着我写成的。当时啊，他弄了一个大头针钓鱼在小河沟旁，我坐在他旁边一边写一边问他我们演出时的情况，他把当时所有的事情给我重复了一遍，问他什么他都能记起来。除了脑子好之外，于世友在相声表演风格上也是清新活泼健康大方，和马季搭档相得益彰，他们在一起合作表演了一大批优秀的相声作品。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马季、于世友合说的相声《学评戏》。 你看解放以后啊，咱们这个评剧艺术啊有很大的提高， 那是 是吧？ 嗯， 你看甭管是在这个服装上， 嗯， 或是是在这个舞蹈动作上， 嗯， 啊，都跟过去有所区别， 哎，都发展了。 丰富的多了， 对了， 特别在唱腔的改革上， 嗯， 他们贡献很大， 对，唱出来非常美， 哎， 嗯， 解放以后有几个新戏， 嗯， 差不多每一个同志都能知道， 是什么戏？ 你比如说那个小女婿 啊，小女婿， 哎，杨香草啊，给他找了个对象， 嗯， 11岁的小孩、 就是、 小女婿， 嗯， 是吧？ 对， 杨香草不干吗？ 哎，对对， 那个戏啊， 对，这戏非常好， 好吧？ 我最喜欢这小女婿。 哦，你喜欢小女婿 啊？ 那你就跟他结婚就完了。 我呀， 嗯， 我跟他结婚干嘛？ 你不喜欢小女婿吗？ 我喜欢这戏。 哦，这戏大家都喜欢， 嗯， 唱腔很好听， 就是 啊，你不是我给你学两句啊？ 你还能唱呢？ 当然是了， 那、啊、你唱两句， 你听听啊。头一句什么词儿？ 头一 句都不知道。 你告诉我们，你看， 你说什么来着？ 我什么我也没说。 我哪知你要打哪儿唱啊？ 从中间给你唱吧。 哎，我是酒，他是艺，世事他全不懂的。望爹娘退还罗家彩礼，我至死那不嫁还买萝卜的。 卖萝卜的。哎呦，别唱了。 怎么了？ 像话吗？我至死不嫁姓罗的。卖萝卜的那叫、 哦、至死不嫁姓罗的。 哎、 哦、我唱好几年卖萝卜的。 那不行，您呢改过来吧。 至死那不嫁个姓，这姓罗的找谁了？ 那你管不着。 我虽弱刀扎之泪滚滚，到现在也顾不了的二老双亲。我当着村长妇女主任，把我这满腹委屈细诉原因。望我的陈快腿的做事可人恨，他贪图罗家钱破坏好婚姻。糊涂的二爹娘的把我另聘、 嗯、 他贪图罗家彩礼利比我过门。万恶的陈快腿，你做事可人恨。万恶的陈快腿，你做事可人恨。万恶的陈快腿，你做事可人恨。万恶的陈快腿， 你怎么老唱那一句啊？你 跟那话匣子跑汁儿了， 坏唱法 啊！这是那小女婿， 哎，小女婿 唱出来很好听， 挺有意思。 还有那刘巧也比较好， 哎，对，刘巧也好 啊， 嗯， 刘巧那唱腔也美， 嗯 啊，刘巧，你看他那动作也好， 活泼。 另外，那是第几场来着？ 嗯， 就是刘巧上合作社交线， 哦，交线那边 是不是？ 嗯， 这边挎着一个小筐， 啊，小筐， 这地方拿着一垄线 过那桥， 碰见人了，一边晃着这线。嗯啊，一边唱， 对， 唱出来啊！巧、嗯、儿，我自幼儿许配到家，噔啷滴当，他晃悠， 嗯， 他那动作真美， 哎、嗯，漂亮， 哎，这是舞台上的动作，瞧着美， 好看吗？ 生活上你可别这样， 嗯，这怎么着？ 生活上不能这样，舞台上你瞧着它美、嗯，艺术加工了。 那在生活里不可以这样吗？ 那不行，你都是看有个女同志上菜市。 嗯， 买两条鱼， 嗯， 用马铃给一拴，拴好了，走街上这么提溜着，瞧见人了，说两句话，他晃个鱼，啊， 嗯， 这儿挎着筐，这提着鱼，哎呦，二婶啊，好长时间没有看见您了，您怎么不上我们家了玩玩去？为什么今儿您跟我回去得了？回家之后我给您炖鱼吃，您，哎呦，您甭去了， 怎么着？ 这鱼全没了， 嗨、哎，谁让你抡的嘞？ 抡的出去了。 那不能抡着， 哎，这就是在舞台上动作， 哎、 唱腔也好听， 唱腔也美啊 啊！那个，我给你学几句啊。 刘巧，你能唱？ 当然能唱了 啊！ 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 嗯， 我爱他，下地生产，他是有本领。 还真有点味儿。 我爱他，能掐会算 啊，诸葛亮， 诸葛亮， 什么呀，就诸葛亮啊。 我爱他来 拉枪， 他也爱我 啊。你打算往哪边拐呀、啊、你 你听这词儿， 嗯，真好。 我们两个恩爱比海深， 好 啊，说他们俩人感情好， 嗯， 俩人比海深， 对， 那咱俩人 啊， 比对儿虾， 嗨、哎啊，谁对儿虾呀、啊？ 对不对？ 对， 刘巧， 嗯， 这是新的戏， 这是新戏嘛？ 可是过去有一些传统剧目也相当不错。 老戏也有好的， 有好的呀。 什么戏？ 你比如说那个《玉堂春》那个戏就好。 哦，《玉堂春》 啊， 对对对， 这《玉堂春》谁唱的最好吗？ 白玉霜啊， 对，白玉霜唱的最拿手了。 嗯 啊，尤其是关王庙赠银那一段， 嗯， 悲悲惨惨，让你听起来非常感动人。 对 啊， 嗯，动人。 我给你学几句， 他那你也能唱啊？ 当然能唱啊。 啊，行行，你唱两句。 我给你唱，就是关王庙赠银这点啊。 哦，对， 这是剧情了解吗？ 这怎么个剧情？ 就是王公子落魄了 啊， 落魄到关王庙。 嗯， 苏三呢出来瞧瞧他来 啊， 俩人见面之后啊，叙叙旧情。 哦，对对， 这点啊， 对的， 我给你来了啊， 嗯，来来。 公子在哪里？公子在哪里？ 呀，你牙疼了你？ 你才牙疼呢！本来嘛，你好好的你呀， 这干嘛呀？这是 你不懂剧情啊！ 我怎么不懂剧情？ 王公子过去是什么样的人呢？ 花花公子啊， 身穿绫罗绸缎， 嗯， 吃的都是什么东西？ 山珍海味。 哎，如今落魄到关王庙来， 嗯。 跑关王庙那儿忍着去了，啊！苏三出来一瞧他来，原先你这样，如今怎么这样了？ 嗯， 真是出于我预料之外的 啊！ 真是没想到， 没， 实在使我感觉到有些遗憾。 嗨，什么乱七八糟！ 苏三的意思我体会啊。 苏三说这话 啊，那意思有点遗憾了吗？ 啊， 知道吗？ 难过了， 哎， 哦。那你再重来一回， 这儿才来了， 嗯，再来， 好， 从那儿来。 见公子这光景，心中难忍。 孟三姐亲到此，足见情深。 你这有两下子，行啊， 唱的好极了。告诉你， 这唱的是不错， 唱的好。 不过你这态度严肃一点。你这是怎么意思啊？你唱的是不错，不过你的这个表情实在太惨了。 怎么了？ 王公子落魄到关王庙了，都那样了，还跟你似的嬉皮笑脸的。 有这样的吗？那我应该怎么唱啊？ 你应该哭丧着脸才对呢。 哦，得哭丧着个脸。 哎，你跟这剧情走啊。 哦，那行的， 对不对？ 重来， 再重来啊。 哎，咱们合作。 见公子这光景，心中难忍。 王山，怎么意思这是？ 你干嘛呢？你这是？ 不，你要我哭着点吗？ 我让你哭丧着脸，没让你哭出来啊。 怎么这玩意儿这么麻烦呢？这， 哎，行了，你随便唱一句吧。 足见情深， 注意听我唱啊。 嗯， 你本是宦门好上当的人品，吃珍馐，穿绫罗，斑斑的尘心，想不到啊，你落得啊这半儿光景，看起来呀，我苏三， 你乐什么呀？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柏细磨琥珀石，下尖中间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兴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于是由撑得起是和马季合作最早的相声搭档。如果说起和马季合作时间最长的搭档，可能听众朋友第一反应都会是赵岩。然而马季先生在自传中提到合作最长的搭档却并非赵岩，而是姜昆的老搭档，有孝佛之称的唐杰忠。原来啊，上世纪70年代初，由于于世友去了天津曲艺团，马季便和唐杰忠组成了新的搭档。 这一合作就是20年。不过唐杰忠能够和马季走到一起，完全是马季努力的结果。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先来欣赏一段马季唐杰忠合作的相声《好啊好》片段，之后红酒再慢慢告诉您。 唐科长，那个昨天晚上您怎么没跟大家讲一讲啊？ 昨天晚上 啊， 那开联欢晚会演出节目，我讲什么呀？ 哎呦，谭科长啊，演节目哪有您的报告精彩呀？那演节目有什么呀？您这报告大家伙喜欢听，来了1200多人，99.87%都听您报告来的。 嚯、 哦，哎呦，大家没听到，非常的遗憾。就看了几个节目、 啊、 那节目有什么意思啊？啊，那节目尤其是那个女高音独唱，那叫什么呀？那演员要嗓子没嗓子，要模样没模样，啊，唱出来噼噼啦啦，力竭声嘶，缺五音少六律，那叫什么玩意儿啊？哪有您那报告好啊？这。 你对那女高音独唱有意见？ 我太有意见了。 那女高音独唱她是我爱人呢。 那女高音是您爱人呐？ 啊， 那可就算不错了。 怎么又不错了？ 哎，那唱得好啊，那行人一听就听出来了，那玩意唱得有功夫啊，那吐字清楚，行腔圆韵，那发音位置正确，那可以说是声情并茂，唱得好。 太好了，你不是有意见吗？ 啊，是有意见。唐科长您可别误会 啊， 我有意见是不是对您爱人有意见？ 嗯， 我是对那个作曲的有意见。 作曲的？ 那叫什么曲子啊？那叫什么旋律啊？节奏也不鲜明，该高潮也推不上去，您爱人这么好的演员他发挥不出来啊。这作曲的大草包，我见他面我当场我能骂他。 告诉你吧， 啊， 那作曲的就是我。 哦，您写的曲子呀？ 啊， 那就算不错了。 嗯，又不错了。 好啊，您想，您是个业余作曲家，写到这种水平上不简单呢。对任何作品，咱不能求全责备嘛，对不对？不客气的说了，您这个作品呢，唐科长，我还不是当面奉承您。就您这个作品呢，可以和世界大名作曲家比美。 哇、哦， 您可以比这个贝多芬、格林卡、 哦、 哎，英纳格、欧米伽。 啊 啊， 我是那手表啊， 我不是，就说您这个作品呢，非常成功，我祝贺您。 你不是说不好吗？ 是不好，我不是说那曲子不好， 哦。 那歌词写的不好，是吧？ 那歌词也是我写的， 那写的也算不错了， 又不错了。 好啊， 啊， 那个曲子非得配这样的词啊，他连这个曲子在这个词，那是有机的结合成为一体、哦、啊，这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再加上您爱人演唱这个节目，这节目。这节目盖了帽了，这节目， 好嘛， 太好了， 嗯， 整个那场晚会就这节目最突出了，大家伙这欢迎啊，哗哗哗鼓掌啊，我旁边坐着一个小孩子，这小孩子懂得什么，哗哗哗一直鼓掌，那手都鼓红了，啊， 你旁边那小孩子 啊， 他是我儿子， 好，对，我一看就是您儿子。长得也是四方大脸的啊， 哦， 眉清目秀的，那头发黑红黑红的， 对， 这长得精神呢，啊，在我左边坐着一个孩子，太惨了，又矮又瘦，一只眼睛还长一脑袋秃疮，你说这孩子长得多恶心人呢，啊，比您那儿子那哪儿比去啊？您那儿子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那不啊， 你搞错了 啊， 一只眼那个才是我儿子呢， 一只眼那个 啊， 好啊， 好，一只眼还好呢 啊，一只眼当然好了，一只眼他看什么事儿都目力集中啊， 我 啊， 过去有一句话叫一目了然嘛。 行了， 您这儿子呀，尤其那一脑袋秃疮那长绝了。那我真羡慕死了，我告诉你啊，人家那秃疮长得啊，这长得就那个就跟那个玫瑰花那图案似的。嗨， 好， 这对工艺美术家来说这是难得的好素材啊。我真羡慕这孩子。 你呀 啊别看他这样 啊， 他爷爷还挺疼他的， 对不对？对不对？哪有爷爷不疼孙子的？过去有一句话吗，虎毒还不吃子呢吗？对不对？哎，老爷子今年高寿了？ 啊，82了。 82岁。 哎 呀，人活70古来稀呀，您老爷子活82岁。 嗯， 身体那一定很健康，甭管经常练个猴拳什么的吧。 练猴拳干嘛呀？ 都锻炼身体呀。嗯，哎，老爷子跟您一块儿过呢吗？ 没有。 没啊， 在老家呢。 老家好啊。 哎， 老家好。你想在老家农村它空气新鲜的啊，老爷子早晨出来溜溜弯，拾个柴捡个粪什么的，那也是对集体一份贡献吗？对不对？哎，您老家是什么地方来着？ 云南。 哦，云南好，还是个好地方。过去有一首歌赞美云南呐。 哪首歌啊？ 这么唱吧，我们云南是好地方啊，天山南北。 行，那是新疆。 哦，您老家是新疆。好， 谁老家是新疆啊？ 啊， 云南，靠近四川贵州那云南。 哦，那个云南， 哎， 那也好啊。 嗯， 那云南好，四季如春，中国的大花圃啊。 嗯， 老爷子住在那儿多好啊。 好啊，搬了。 搬哪儿去了？ 搬上海去了。 上海好啊，上海是大工业城市，住上海好。 好啊，又搬了。 又搬哪儿去了？ 搬黑龙江去了。 黑龙江好啊，黑龙江夏天是避暑的圣地啊。 好，又搬了。 又搬哪儿去了？ 搬北京来了。 好啊，一家人团聚在一块儿，那多好啊。 好啊，又搬了。 怎么老搬呢？ 老爷子就这毛病。 这毛病好啊。 啊， 你想，人挪活树挪死嘛，经常活动活动，开开眼界，那多好啊。哎，又搬哪儿去了？ 搬回云南了。 你看好不好？嘿嘿，外头再好他也不如自己的老家好啊。甭管老爷子到了云南，精神非常愉快，身体非常健康的度过他的晚年。 健康什么呀？ 啊， 这不回去就病了。 啊，病了好啊。 嗯，病了也好。 你看80多岁能同疾病做顽强的斗争，那不简单呐。 好，顽强什么呀？ 啊， 死了。 死了好啊。 嗯，死了还好啊。 死了你就省心了。 嗯， 您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工作了吗？ 好。我投入什么工作呀？ 啊， 这不领导找我谈了。 好啊，这是领导对您的信任呐。 不让我在科里了。 好啊，准备提拔您， 叫我马上离开。 好啊，说明任务紧急啊。 那我撤职查办了。 好啊，说你小子就不是好东西嘛。 哎，你怎么骂上了？ 我白拍了我。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好啊好片段。说起唐杰忠啊，他本是广州军区杂技团的一名干事，他和马季的结识是在一次来中央广播说唱团学习的过程中。初次见面，马季和唐杰忠就很聊得来。学习结束后啊，唐杰忠又回到了广州，但他十分挂念身在北京的老母亲，于是呢就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了马季。最终经过马季从中疏通，唐杰忠才得以调回北京，并最终和马季成为了相声上的好搭档。可以说与于世游和唐杰忠的合作让马季在艺术上达到了两个高峰期。不过呢，马季的成功还要归功于他的创作伙伴。关于他和创作伙伴的故事呢，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再慢慢告诉您。最后一起来欣赏一首来自阿杜演唱的《有你才完整》。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严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海连着天，远远将你载过来，期待的眼因为你的亮了起来，雾气化浓郁的香味融成了心中 中难言滋味，无论远方你牵着谁，留恋着不回，勿忘年少的热泪。因为我单纯小世界，原来有你才完整，呼吸活在风中飘脱，散落一路思念，飘飘荡荡经历一切，只要有你我才完成，就算还在远，天把我们相连，风中你听得见我思念。心中难言滋味，无论远方你牵着谁，留恋着不回，勿忘年少的热泪。因为我单纯小世界，原来有你才完成，呼吸活在风中飘多远，是我散落一飘飘荡荡经历一切，只要有你我才完成，就算还在远，天把我们相连，风中你听得见我思念。因为我单纯小世界，在风中飘多远，是我散落一路思念，飘飘荡荡经历一切，只要有你我才完成，就算还在远，天把我们相连，风中你听得见我思念。 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仪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零，安全指数零，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